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找到了我的肩膀。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。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音乐早餐，让你变得更美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新的一天给自己一个可爱搞笑的表情，活力满满的开始一天的工作吧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张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吐舌搞怪的照片呢？就在上一个月底呢，美国的一间拍卖场这张吐舌照最终以 12.5 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了。这张吐舌照呢，拍摄于1951年的3月份。爱因斯坦呢，当时举行了生日派对之后呢，被摄影师和记者包围了，然后他就很累的吐了一下舌头就走了。这一瞬间就被一位记者捕捉到了，没想到科学巨人也有这么萌萌哒时刻，每个人都会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吧，包括你，包括爱因斯坦。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，愉快的斗嘴，没人在想把我们放假偷一点鞋，不吃大餐不多花钱，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。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用眼睛微笑手心说爱心里真甜，怕再爱不能念，只想见就见，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。我们的爱最新鲜，保留原味，浅尝一遍，闭上眼，情绪难免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我们的爱最新鲜，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，越守越明显，不能见太想念，一见面就更依恋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。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用眼睛微笑手心说爱心里真甜，哪怕再爱不能念，只想见就见，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。我们的爱最新鲜，保留原味，浅尝一遍，闭上眼，情绪特别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我们的爱最新鲜，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，感受越明显，不能见太想念，一见面就更依恋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。新鲜，保留原味，

时光之美，品味时光之美，时光之美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不购物，不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8月25日顶呱呱集团9周年庆，顶呱呱集团特推贷款代办优惠活动，八月在顶呱呱办理贷款代办服务即可享受工商注册免费，再赠送9个月法律服务。 活动热线52514000，52514000，上网搜索顶呱呱。 炮台、攀爬、潜水艇，还有巨幅画卷等着你。这个暑假，涂抹教育联合万达宝贝王，挥动画笔玩转现实版的海底小纵队，即日起至8月31号，北京怀房万达广场地铁4号线新宫站。 第11届中国品牌节将于8月7号至9号在顺义隆重召开，澳大利亚26任总理陆克文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昌志等数百品牌将出席活动。咨询电话13810632276，13810632276。 记忆中纯粹的深情告白，无数人心中的无可替代。9月23号，北京首都体育馆，2017张韶涵纯粹 remix 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。励志天后张韶涵邀您共赴纯粹之约，订票热线10103721，世界因你而纯粹。 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。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从今天开始呢，第11届中国品牌节呢将会在北京顺义区隆重召开了，时间呢是8月7号到9号。第11届中国品牌节呢以创世与共进为主题，这不仅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现实要求，更是驱动经济向更长期、更高水平、更好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。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去北京顺义区参加第11届中国品牌节。 的时候我却没有钱， 我想去桂林呀，我想去桂林，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。 时间。

最近重庆小胡结婚，邀请同事却很犯愁，最后呢他还是全部发出了请柬。当婚礼的时候呢，其他科室的六个同事呢是以集体名义送了500块钱的礼金，也没有吃喜酒。他说现在更尴尬了，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呢？ 电波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能量。经典969，音乐最动听。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， 他

每年夏天呢，宜家都会上演一幕蹭睡大剧。面对蹭睡族不断刷存在感，宜家决定周末开启商场大喇叭不断提醒，同时呢由保安跟工作人员现场进行劝导。面对庞大的蹭睡大军，这招不知道管不管用。 让我飞也好，让我回也好，恨苍天你都不明了。让我哭也好，让我累也好，逍遥。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，有志气高哪天也骄傲，就为一个缘字情难了，一生一世相扶步步老，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，愿世世代代心头少，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，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。让我飞也好，让我回也好，恨苍天你都不明了。让我哭也好，让我泪凡事都忘了，让我对也好，让我错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。

最近贵州省黔南州高速交警呢，在高速路上面巡逻的时候，发现了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应急车道，四个人在路边呢搞起了野炊，最终驾驶员被记六分，罚款100块。这真的是用生命在吃饭啊，都不知道怎么想的。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，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，风雨里追赶，雾里分不清影踪，天空海阔，你与我可会变？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，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，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。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。背弃了理想，谁人都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。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，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，